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带领大家去往泰国。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你没少介绍泰国的旅行啊。是的，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的确介绍过泰国的很多地方旅行，包括他们的首都曼谷，也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那今天呢，我想单独介绍的是泰国的甲米。为什么我要把它单列呢？因为甲米真的是太优秀了，而且这片地方也太纯净了。有人说甲米是泰国最后的处女地，美得简直不像人间，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为过。不如今天大家就放松心情，跟我一起漫游甲米。甲米是一个有如天堂般的热带半岛，它位于泰国的南部，拥有30多个离岛，像大小屁屁岛、天堂湾、翠竹岛、月亮湾、珊瑚岛等等是比较有名的。这些岛屿如珍珠一般点缀着这一片海域，是泰国安达曼海边的最美丽的省份。早在2011年，这里就被泰国的旅游局官方推荐为最佳旅行目的地，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这里的海水湛蓝，天空纯净，民风也格外的淳朴，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自然灵动，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有人这样比喻，普吉岛像一个穿金戴银的贵妇，而甲米呢，则像是一个脂粉不施、清秀脱俗的少女。 甲米呢，拥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岛屿和国家公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皮皮岛了。这里呢，也是著名的电影《海滩》的拍摄之地。高帆本扎国家公园和丹普戈云国家公园因为其丰富的植被和动物群种而闻名遐迩，如果来到甲米，这两个国家公园你是绝对不要错过的。而甲米的海景呢，则是以石灰岩形成的各种岛为主的，这些岛千姿百态，别有趣致，就仿佛安达曼海上撒下了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一般，耀眼而又夺目。其中被视为甲米标志性的景点就是双峰溶洞了。岛上巨大的岩洞曾经也是电影《瑞士家庭鲁滨逊》的取景地，这里在电影中被当作了鲁滨逊的家。在甲米，吸引人的景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洁白柔软的沙滩和温暖清澈的海水，美如天堂的热带海岛群屿，以及棕榈树摇曳的姿态和广阔的沙漠，还有荒蛮的瀑布、原始森林和山间岩穴，以及充满生机的国家公园，这里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也让甲米成为了一个洋溢着田园美景的秀丽城府。甲米散发着迷人的特色，诗情画意，美不胜收。如果你想徜徉在阳光、沙滩、海洋这样的亲情当中，更或许想忘却尘世的繁嚣，那么为何不来甲米一趟呢？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I'ma get twisted. Mix Moscato and vodka, I'ma mix it. Roll that spaceship, we about to get lifted. Live in the present and give this for the gifted. This what you came, this what you came for. You get what you buy, this what you pay for. So make sure the stars is what you aim for. Make mistakes though. I never worry, life is a journey. 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小腾专门带领大家漫游甲米。来到了甲米，有很多种休闲的玩法。如果你喜欢潜水的话，那么甲米的水质条件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在海岸旁岛屿的附近，这里海水清澈见底，宛如流淌着的水晶，耀眼动人。除了潜水呢，甲米也是现代蜘蛛人所爱之地。据说这里已经有了460多条攀岩路线。在甲米选择攀岩也是一种很刺激的方式，如果你恰好喜欢攀岩，那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你是一个好静的朋友，觉得潜水和攀岩都太过激烈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找一处僻静的海湾去选择喂鱼。这里水清得动人，蓝得彻底，有成群的黄绿相间的热带鱼，如果你撒下一片面包，它们就会蜂拥而至。偶尔呢，它们这些鱼儿也会把人当成面包啄上一口，让人尖叫连连。当然啦，在甲米白天可以享受阳光海滩，那到了晚上也不能错过这里的夜生活。甲米呢，是泰国南部最为繁华的地方，欧洲人将这里看作了泰国的度假胜地。那么到了夜晚，点上一杯喝的，坐在一大堆异国友人中间，谈天说地，吹吹海风，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选择。到了甲米呢，皮皮岛是一定要去的，这里可是甲米的代表作。皮皮岛位于泰国普吉岛东南部2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两个岛组成的一对姐妹岛屿，在1983年的时候就被定为了泰国国家公园。这里是一个深受阳光眷宠的地方，柔软而又洁白的沙滩，宁静碧蓝的海水，自然天成的岩石洞穴，未受过任何污染的自然风貌，使得它从普吉岛周围的30多个岛屿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度假胜地，同时呢，也是全球最美的岛屿之一。在大皮皮岛以北的海域，有着非常漂亮的珊瑚岩，海底的热带鱼五颜六色，穿戴好潜水装备，拿上一些面包下海，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一群群的热带鱼正在你身边嬉戏。面包是非常受欢迎的，几乎可以秒杀。皮肤白皙的女孩子下水就要有危险了，当心被认作面包被鱼群狂吻哦。那么小皮皮岛呢，与大皮皮岛相隔差不多是2公里的路程。前往小皮皮岛的时候，如果你不晕船的话，不妨试试坐在快艇的船头。快艇一次次的被海浪推向最高处，又一次次的悬空落下，一上一下的感受要比坐海盗船更刺激更清闲得多。而莱奥纳多的那部电影《海滩》则取景于玛雅湾，这里白沙细腻如粉，海水碧绿，三面绝壁环绕，任由外面的狂风怒海，海湾依旧是宁静神秘，因此呢，这里也是一个浮潜看鱼的绝佳妙处。玛雅湾所在的安达迈海域呢，属于印度洋的一部分，这里的咸度是大西洋的几倍，浮力非常的高，哪怕是不会游泳的朋友也不用害怕，你穿上个救生衣想沉下去都很难。而近处的维京洞穴呢，现在已经是海燕的栖息地了，因为这里盛产燕窝，所 所以又被称之为燕窝洞。这里当地已经派人专门保护了，所以游客们只能远观，不得靠近。好热辣的一首 Beautiful Now， 我觉得这首歌倒蛮配合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贾米的旅行圣地了。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贾米的莱利，这里可是攀岩者的天堂。莱利海滩是极美的，它除了是攀岩者的圣地，也还是欣赏晚霞的好地方。在日落的时候在沙滩上漫步，欣赏日落光影的变幻，也是贾米海岛游必做的一件事儿。那么至于攀岩呢，很多人想象中那都是对技巧要求非常高的项目，但是莱利海滩的魅力就在于攀岩路线变化多样，有难度高的，也有适合入门者的。 可以让很多攀岩爱好者在这里有亲自体验的机会。亚米还有一个湖叫做翡翠湖，被很多人当作了泰国的九寨沟。因为这里的湖水呈现出了漂亮的翡翠色而得名翡翠湖。清澈见底的湖水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纵横交错的枯木，而湖心还不断翻滚着浪花。这里呢也有与九寨沟不同的地方，可以做在九寨沟做不了的事儿，那就是翡翠湖的水面啊是对旅行者开放的，因此呢很多旅行者都会带上泳衣泳裤来这里畅游，体会一下在这样的湖水里游泳的滋味。在湖内游泳戏水，请注意松软而湿滑的地面，以免发生意外。因为为了保存这里的原始风貌，所以这里的树枝倒下、枯木倒下都是不允许打捞的。在甲米呢，潜水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去往跳岛潜水。甲米呢，其实有很多海域适合浮潜或者其他潜水活动，给不同程度的潜水爱好者提供不同种类的选择。孩子如果对海里的小动物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简单的浮潜，那是非常适合的选择。而对于成年朋友，尤其是水性比较好的朋友，也不妨背上个氧气瓶，请上一名教练带你来一个深度潜水。因为这里的海水透明度很高，所以说下沉十几米也是可以清晰看到海底的世界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提到过，甲米的夜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去往甲米的女石湾赶一趟夜市。如果你白天来甲米镇上呢，感觉这里的人挺少的，但是到了夜市才知道原来甲米还有这么热闹的一面。这里夜晚灯火通明，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除了各种小吃，还有很多生活用品在这里贩卖。这里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普吉岛、皮皮岛、芭提亚这些地方都太商业化了，所以呢可以选择到甲米的夜市来体会甲米的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对于甲米来说，不光有阳光、沙滩、海浪、岩洞可以提供给游客们，这里也有古迹和历史。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神仙老虎庙。神仙老虎庙是距离甲米镇7公里处的一个寺庙，由于从前这里盘踞着一只大老虎，如神仙般守护着这里修行的苦行僧，所以呢被称之为虎穴庙。在洞穴中还可以看到老虎的爪痕印在石头上。另外呢，这里也汇聚着许多的历史古迹，曾经有石器、陶器碎片和佛祖脚印等古文明在此出土。这个寺庙有尊观音菩萨，据说也是非常灵验的。最后呢，给大家提供一些甲米旅行的小贴士。甲米呢，适合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期间去旅行，这是最佳时节。到了11月份，不仅整个甲米是一片热闹的景象，